因为你不知道，你也不会知道，失去的就已经失去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是结局。 朋友们，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跃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。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，贾跃都会在这儿准时和您相会在电波当中。刚刚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《后会无期》，它是为同名电影所做的主题曲。这首歌的歌名啊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很少提及，当我们每次分手的时候，总会说上一句“后会有期”，而很多人呢，就是在这样的一声声“后会有期”当中变得后会无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定为“惜缘”。其实所谓的缘分呢，不仅仅限于朋友之间、爱人之间，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其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，他们时常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，反而让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他们，而我们与他们之间更是有着非常非常深厚的缘分。这就像是电影《大话西游》当中十分经典的那几句台词一样，当一份感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珍惜，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，才真正发现当时拥有它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。所以我们都应该学会知足。 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向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？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 诗人杜甫在《春望》这首诗当中写道：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一封报平安的家书真的是比万两黄金都重要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大家很少用书信来沟通了，打上一个电话，发上一条微信，其实占用不了我们太长时间，但是呢，带给家里人的那种安慰却是满满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读到一封家书，来自于歌手李春波，它既是一首歌，也可以看作是一封真正的家书，朴实无华，但是确实真情流露。一起来听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，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爸爸每天都上班吗？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。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。以前儿子不太听话，现在懂事，他长大了。哥哥姐姐常回来吗？替我问候他们吧，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，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。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。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，好了，先写到这儿吧。辞职经理，辞职那个经理，辞职经理，辞职那个经理。Yeah. 1993年10月18号。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冰倩，是她的一首成名作《真的好想你》。这首歌呢，用来表达对于亲人、对于爱人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思念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水姻缘》，它是田震演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它也是电视剧《霹雳菩萨》的主题曲。而且这首歌的歌名《水姻缘》呢，也是田震2001年发行的专辑的名字。这首歌当中呢，把姻缘比作是水，我想就把姻缘的一些特质和水的一些特性联系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水是有流动性的，有一种缠绵的感觉。因为抽刀断水，水更流嘛。 姻缘呢也是如此，就像是一种割裂不掉的一种关系。而且水呢还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，常见但是呢却是非常珍贵的。马上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《水姻缘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田震的一首《水姻缘》，如水般缠绵的姻缘呢，其实有长有短，但就像非常经典的《渡情》这首歌中唱到的一样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 不管恋人之间他的缘分或深或浅，或长或短，我想都会是一段难忘的经历，都应该是无悔的。就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，它来自于姜育恒，是他为电视连续剧《鬼丈夫》演唱的片尾曲《从不后悔爱上你》。马上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 从不后悔爱上你，

失去感觉，算了就算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做了就做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惩罚，做了就做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刚刚为您送出的那首歌呢，是陈琳的一首代表作《爱了就爱了》，非常的潇洒，表达的呢是在感情当中应该拿得起放得下这样的一种态度。但是他的演唱者陈琳自己对于感情的一些处理方式或者是态度呢，却不像是歌中表达的那样洒脱，这也是让人感到很遗憾的地方。继续来听歌，来听郑秀文的一首《值得》。 结果不等你说

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于静演唱的《相逢是首歌》，缓缓的，淡淡的，就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一样，需要细水长流，这样才能够更长久更稳固。 你曾对我说，相逢是首歌，眼睛是春天的海，青春是绿色的河。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涉及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惜缘。缘分呢，不仅包括爱情、友情，当然也包括非常重要的亲情。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呢，是《常回家看看》。虽然好像这首歌是唱亲情的，但是我想，不管是亲情、爱情还是友情，都需要大家常联系、常见面、多沟通。只有这样，感情才能够不断的升温、不断的加固。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安排。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。